啊这个黄岐山，佢对于即系呢啲独裁国家点样陷落咧，其实做咗好多好清楚嘅 case study 嘅。咁我你大家都知啦，黄岐山就最推举一本书就叫做系呢个旧制度与大革命啦。同时间其实即系喂你讲嗰啲咩喂，如果你系讲民主选举咧，你对于独裁国家嚟讲咧，其实一个好危险嘅考验嚟嘅，即系等于就系话早两年有套戏就叫做呢个讲皮诺切特啊嘛，皮诺切特嗰阵时系咪智利总统选举？喂，佢嗰阵时就系同即系佢嗰阵时就系公投赌一把啊嘛。系咪输 Q 咗啊嘛，大佬？嗰套嘢叫咩 ？Yes or No 啊，咪定乜鬼嘢 ？No 啊， 叫 No 啊， 系啊， 即系呢啲嘢，喂，其实你下下都好容易假戏真做嘅，尤其系曾俊华而家，喂，你 sell 嗰样嘢系好本好嘅，喂，我点知你会唔会假戏真做噶？假戏真做嘅程度，呢、這个就系等于咧，即系独裁者嘅一个 Hunger Game 嚟嘅，俾你哋乱咁玩，咁你玩玩下之后，你自己假戏真做，你自己入咗个墓，喂，我同啲市民握过手之后，喂。我可能真系良心发现嘅、哦，喂，我可能真系我觉得真系自己系要从人群中走来，喂，我系唔可以背叛中央嘅、哦。嗱、那个中港矛盾就喺呢度。 喂，其实讲咁耐咧，你应该系要将曾俊华同埋唐英年或者梁振英佢哋当五年前嘅竞选工程真系睇。唐英年同埋梁振英咧，佢哋两个话参选嘅时候咧，你见佢哋都唔系主动走出嚟同公众讲嘢嘅，佢哋咧就系同选委同中联办嗰啲人走去讲先嘅。咁但系问题，你见曾俊华走出嚟，佢系先走出嚟喺群众嗰度，就做 make 晒 speech 啦，先至走去揾选委。咁喺共产党嘅角度嚟睇，呢种身体语言就令佢觉得呢个已经唔系一个适合嘅人选，咁啊宁愿好核突咁样走去撑林郑咯。 咪所以我用咗接半嘅时间咧喺度分析咧，即系最近收到嘅信息咧，就系我真系对薯仔开始唔乐观。我哋嘅策略諗住，我唔知啦，起码我自己嘅判断啦，喺现阶段里面需要利用建制嘅矛盾呢去走下一步嘅民主运动嘅策略呢，係已经唔就行。 係因为380反而团结咗佢哋㗎嘛。 佢洞悉咗㗎嘛。 嗯。 佢一定係估到你包真係咁。所以我咪话最初嗰时候讲就话你唔好咁快话拥埋佢住啊，点话爺会警醒㗎，爺其实第一最憎呢班友。呢班反中亂港嘅人搞咗我哋咁多年，香港嘅唔穩定係建基於成個泛民主派、成個反對派嘅，係嘛？後期佢就諗一條有啲絕招啦，就喺你嗰度再整個左翼出嚟嘅所謂嘅本土派、勇武派嚟打翻你轉頭。好啦，佢先解決咗本土派之後，而家就打你啦，就排隊到你噶啦。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嘛，老毛講啊嘛，共產黨係呢啲咁樣嘅鬥爭思維噶，冇變過，從來冇變過，就係咁搞法噶。嗱，而家你仲恃住攞住嗰三百几喺千二里边四分一，你就玩共干，系嘛？借李嘉诚最大机会系佢啦，撑回收仔立商界唐人啲飞，佢睇唔到呢、這个好危险喺佢喺角度嚟讲，即系话香港唔系我控制嘅香港啊！如果你胡鬚仔贏咗，嗱胡鬚仔點其實都唔重要，嗰啲係堆砌出嚟嘅，攞咗個結論出嚟堆美國啊，堆中唔中心啊嗰啲嘢出嚟嘅，嗰啲嘢唔重要嘅啦，已經對佢嚟講，最重要就係呢、這個唔係我控制嘅香港，共產黨係唔會玩呢個手影，唔會俾你咁嘅玩法。佢手影唔係咁， 但好不幸嘅喎，你見到300+其實係真係團結地做一單 job 出嚟都未試過，咁樣就俾人打發，真 係。唔係咁，你而家就係你對於300+最唯一個威脅就係呢個白票輪啊嘛，同埋長毛咁次出嚟選啊嘛。 咁啊，毛客觀上 係即係我即係嗱，即係等於就係話，喂，我講多次都要㗎啦。即係我見到咩網上面好多人 share 林順軒嘅篇文啊，即係呢個眾志嘅林順軒啦，即係個肥仔啦。又话吓，点解你对啲权贵咁宽容？点解对我哋呢啲吓冇权冇势嘅人吓、啊，即系咁即系口诛笔伐啊，咁恶毒啊，又剩啊？喂，系有理由噶。如果你出嚟选，纯粹系因为搞局，冇人会反对你长毛。但系你出嚟叫人哋投白票啊嘛，你投白票嗰样嘢，其实喺度炒人哋嘅档啊嘛。其实嗰样嘢系排斥紧 lesser evil 嘅 strategy 啊嘛。你系排斥紧噶，你嗰样嘢系有排他性噶， 或者更加好听啲，用我个讲法就系、是、你个民主运动或者成个抗争嘅策略系用建制之间嘅分歧同矛盾，我哋揾位去入佢。